其次呢，第十二种呢同埋第十三种呢，就係你意求无为、哦、求仔嘅得仔，求女嘅得女、哦、十二者用形服命，不动道场，涉入世根，不为世界，能遍十方，供养未曾知法而来，各国法边为法王子，能令法界无止众生，欲求男者，等生福德智慧之男。第十二点，第十二种无畏，是用形服命，不动道场，涉入世界，世根不入世界。这几句是话呢，就显示观音菩萨自利的功德。因为菩萨呢是修这个闻分闻修金刚心会，消融了，消融了什么呢？消融了外面四大的幻形，回复一真法界的闻性，正入不生不灭平等的理体，因此呢能够意义不动、哦、因为我们如果有这个色生呢，就为这个外的六层所牵、啊、你 听到个声音、啊、譬如很简单，你在屋企听到铃钟了，快点走啊走啊，看看谁来，是吧？但现在不是说叫你不开门、啊、现在就是说问了外面的星层呢，不为星层所展，不为星层所展，反过来呢是消融了外面的境界，恢复不生不灭的平等的理性，这样呢就能够重体起用，化生无量，摄入世间，随类现生，即是等于上面说三十二应入之国土、啊、即是说虽然观音菩萨啊，应天龙八部的生，应四圣的生，应六凡的生，但是他本身没有喐动，他本身没有说到处跑，如果不是呢跑得很辛苦，是吧？上天落地到处这样跑，即是等于我们的，我现在这样没有修养的功夫呢，所以到处跑呢就觉得很辛苦了。但是观音菩萨不用跑的、哦、他只要就用个眼听下你的声音，不是用耳听，用个眼看下你，观音嘛，观用个眼观下你的声音，他即刻呢就可以用这种声去教导你，他不动道场而普遍十方、哦、这个 普遍去十方做什么啊？供养未曾知法而来，而且在每一个法的身边呢为法王子、哦啊、你们知道法王是指法，法的仔，法的仔就是能够继承法的位啦、啊、因为这样呢他就能够令法界众生无子得子、啊啊、没有仔 的人呢是求男呢就能够有仔，但是生这个仔呢不是普普通通的，是福德智慧之男。如果生个仔有福而没有智慧呢，这个蠢仔呢、哦、成日呢都会消耗你家财的。话唔讲个古仔又要讲啦。旧阵时呢有一个人呢，佢居心好良善嘅，两夫妇，于是呢佢就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生咗九个仔。九个仔呢都蠢到隻猪咁样，唔识做嘢，唔识讲嘢添，淨係识到食，食极都唔饱嘅，猛食猛食猛食都唔饱。咁呢两公婆呢就好诚心嘅，咁啱啱有一次呢遇着旱灾呀，个个都冇饭食，佢就将佢啲田地卖咗佢嚟救灾、哦、救完灾之后呢即是救了很多人的性命，不会饿死了。那他的仔呢就死了，第一个死了没几年，第二个又死，第二个死了没几年又死，死死死死死死九个，哈，他两个很伤心了，蠢仔都留下一个啊，很伤心，他就写张素跪在观音菩萨面前，他说观音菩萨 你都唔帮我嘅，我咁善心做好事，人哋笑我啊，话我好心冇好报啊，点算啊？哦，咁佢就讲完咧之后咧，诶烧咗呢个锁，所以呢个烧锁有啲地方烧锁可能系由呢度嚟嘅。咁佢烧咗张锁，嗰晚咧佢两公婆都发梦，梦见佢话你哋啊早上不积德啊。偷呃鬼骗乜都齐啊！所以你虽然系有咁多家产啊，都唔系正当手段得嚟噶。因此咧，天咧就降咗九个败家仔嚟拜晒你嘅身家啊！拜晒你身家之后咧，然后俾锁烧晒你间屋，烧完你间屋咧，你两个就惨死啊！但系因为你念观音菩萨咧，你又救灾救难咧，你又可以做善事咧，所以上天咧就收翻呢九个败家仔啦。你唔使伤心嘅，过几年咧就赐两个好仔俾你。咁真系咧，第过几年咧，佢个太太就生咗两个一对孖仔，哇，好到不得了，聪明又有福德又有智慧哦。所以话。仔咧系要有福德有智慧，冇福嘅人咧就系败家仔。聪明仔未必一定系好嘅，要有福德配佢。如果系有福德嘅仔又蠢咧，都系唔得嘅。哦，所以我哋做人都系啊，又要有福，又要有智慧。哦，净系有智慧冇福就唔得。我自问我自己系冇福。哦，我咧智慧咧都唔系冇，有少少。但是福利真的没有了，所以现在七十几岁都要崩崩波波牢牢牢牢，是不是？这个就是无福咯，无福之人咯。所以我那个徒弟说，嫂，你就没有福，我就有福，你就做有福。事实上是我知道我自己没有福，那你们知道了，要求福求寿求智慧。哦，你念观音菩萨，观音菩萨说你求仔啊，不是给个蠢仔给你，给个有福德有智慧的仔给你。哦，所以很多人呢向观音菩萨求仔呢是求到。求到呢，如果你求了之后呢，那你要多些做善事，那呢这个仔呢就有福又得了。啊，现在都挺好，有智慧，啊，再保佑他有福德那就好了。那这个这个观音菩萨啊，他旧阵时行菩萨道的时候啊，他不但是称念观音菩萨，不但修这个耳门圆通，而且是在十方世界，在诸佛如来的国土里面，在佛的身边是为法王子，四时供养啊，四时供养这个执业佛路啊。供养呢不是说只是说嗱，呢啲钱去使啦，咁就系供养，要执业佛路。哦，如果你哋咧听日去探妈妈咧，咁啊同妈妈清洁下厨房，同佢洗下衫，啊，同埋咧买啲嘢俾佢食，唔系叫做四时供养啊。不但供养一个佛，供养未曾佛咁多，呢啲就系修福，响。每一尊佛的身边上随法学呢，代佛展法论呢，就是修智慧。他因为供养佛修福，同埋呢代佛展法论修智慧呢，所以他有呢个福慧双修的力量啊，加俾法界众生冇仔的人呢，能够俾他福得智慧的仔。有福啊，人见睇到就欢喜咯；有智慧咧，能够办大事咧，人哋就佩服你咯。如果又冇福又冇智慧咧，要个仔嚟做乜嘢啊？系咪？咁所以咧，我哋靠仔嘅人咧，要知道仲要培福啊，要供养三宝，然后先有好仔嘅。如果唔系咧，就有一个报仇嘅仔嚟就惨啦。哦，但系我哋知道吓，仔孝唔孝顺？同埋好唔好，抑或五爷仔都系同你有缘分嘅，哦，因为仔女嘅嘢咧，唔系报恩嚟，就系报仇嚟。你知道呢个五爷仔就系报仇嚟咧，咁你就念观音菩萨咯，解冤释结咧，佢就会战胜嘅。哦，旧阵时有一个又讲故事啊，有一个仔咧， 好五逆嘅，五逆到咧个翻嚟叫妈妈开门咧，行迟啲佢都闹妈妈嘅。咁有一日咧，佢善根，佢妈妈就成日念观音菩萨，念到观音菩萨感应嘅时候咧，有一日咧佢见到人哋去拜去普陀山，朝普陀山，佢又跟住去，跟住去佢就话。我见到观音菩萨咧，我就信啦。咁啊，有一个和尚咧就话俾佢听，佢话你使乜响呢度求见观音菩萨啊？你翻去屋企啊，观音菩萨就响你屋企啦。唔系吓，点样知道系观音菩萨？系嗱，呢件衫反转嚟着嘅，一呢对拖鞋调转嚟着嘅，嗰、那个就系观音菩萨啦。于是候，观音菩萨响屋企等我，快啲翻屋企睇咯。咁翻去楞钟咯，楞钟个妈妈听到楞钟响惊啊，死咯！迟啲个仔系嚟闹我打我都有份，快啲攞件衫披着，调转咗嚟着。嗰对拖鞋咧调转咗嚟着，咁佢打开道门一睇，咦，嗰、那个就系观音菩萨。于是咧感觉咯，佢灵机一捉，哦，呢、这个妈妈就系观音菩萨。从此咧，你知道佢变成点啦？孝顺。咁啊，系唔系咁简单咧？当然，观音菩萨嘅力量帮助佢啦，系咪啊？咁啊，所以嗰个和尚咧就系观音菩萨化身嘅，话俾你听，观音菩萨响你屋企啊，快啲翻去啊！哦，咁所以咧，念观音菩萨，你靠仔唔系净系咁求，旧阵时啲人咧，我哋咪好多发弟子话叫做无智士嘅，佢名字就向嗰啲木头去求，但系我哋咧。中国人咧对观音菩萨特别有缘嘅，好多人求仔都系向观音菩萨求。哦，嗱，而家第十三咧，六根圆通，明照无疑，陷实方界，立大圆镜，空而内藏。呢一几句说话咧，系观音菩萨所修嘅法门啊。圣上十方未曾而来，秘密法门受领无失，能领法计无止众生，欲求女者，等生癫症，福德又顺，众人爱敬有上之女。前一个无畏咧，就系、是、求仔得仔，呢、这、一个咧就系、是、求女得女。因为观音菩萨咧修呢个耳目圆通，系六根互用啊。六根嗱，我哋嘅眼咧只系对色，唔能够闻声；耳只系闻声，唔能够闻呢个触，或者唔能够闻呢个香呢、这个味。但观音菩萨唔系啦，六根圆通啊，六根互用，咁所以咧佢就能够明照无疑哦。嗱，呢度话咧明照无疑咧就系一根粉圆，六根成偈铁。得到呢个圆通无碍，所以咧能照所照为是一心啊！呢、这个理同埋呢个智系一义，因此咧系能够咧陷实方计立大圆镜智。大圆镜智系乜嘢咧？就系、是、本类具足嘅二义智，系照呢个二义理为一上直光土，所以咧空无所有。既然空无所有咧，就无所障碍。无所障碍呢一个就系空而内藏啊，系讲呢一个自己所证嘅功德。啊，圣上十方未曾而来咧，秘密法门咧就系、是、修智慧。上边咧系修福德，呢度系修智慧。呢、这个就系不空而内藏。呢、这个系空而内藏，呢、这个系不空而内藏。因为佢证咗空而内藏嘅真理。所以能够从体起用啊，以一佛性嘅微妙法咧，系嚟教化众生。呢、这、一个一性嘅微妙法门啊，系非常之能了解嘅，不可思议嘅，唔系声闻缘觉菩萨可能了解嘅，叫做秘密。菩萨证咗呢一乘嘅理体咧，不但能够成上十方未曾而来秘密嘅法门啊，总持不失。嗱，而家叫你哋作多部《楞严经》， 都未能够总次嘛，系咪？系十方如来咁多如来，就无量咁多秘密法门，佢都能够承受。哦，你睇佢智慧系几大？哦，不但承受十方如来秘密法门，而且总次不失。哦，总次不失，同时咧就能够啊令法界众生求女嘅咧，就诞生端正福德柔顺众人爱敬嘅女。哦，呢、这个如果世间上有一个呢啲人咧，我相信啊衰死人啦。又有智慧，又有福德啊，端正咧唔系讲靓喎。靓唔代表边正边正吓，边正咧就系讲咧系有道德嘅，有品德嘅，内心良善有品德嘅，并不是咧诶外表咧系装到好靓好靓，心里边恶毒就冇用嘅吓。边正咧就系内心良善啊，有正义感啊，而且咧又有福报，加上柔顺。實際上咧，好多人講咧，女人咧都係比男人柔順啲，係咪啊？不過有啲女人真係惡雞乸喎，好惡嘅喎，啊！咁人哋見到呢種人驚唔驚啊？個個都唔中意佢啦。但呢個又內心又端莊賢淑啊，又有福德，又温柔，咁眾人見到都又愛敬。有相之内啊，呢、这个系咧系属于一种相吓，嗱睇相啊，你信唔信啊？信唔信睇相啊？人咧系有个样嘅，你个人咧三地两善咧就表现响个相里边，咁所以咧你哋唔使话化妆，亦唔使话茶脂洞粉，诶居心良善就得啦。你谂下。居心良善嗰日咧，你个相貌系好好嘅。如果你发脾气嗰日咧，咁你攞个镜嚟照下睇下点样啦。哦，咁所以咧，法咧教我哋唔好发脾气，唔好嗔恨心啊。美咧，美丽咧系内在美，又现于外在美。如果你心地好咧，睇相嘅都睇得出。哦，旧阵时有个又讲故事，有个睇相佬。看见一个将军，他说、啊、你相貌堂堂，早年发达是好了，但可惜你晚年好惨、哦啊、为什么、啊、这个什么什么射入口、啊、你会饿死的。那个将军说，我怎样可以会不饿死呢？他说你积德啦，积福积德啦，因为你杀得人多，所以你晚年是不好过的。后来呢，那个将军就听他说呢就不杀人了，自己不但不杀人，有一天呢国王派他出去打仗，他就炸帝呢炸病不去了、啊、去打仗一定杀人的，我以后不杀人，不去其他他的同僚、啊、他的下属呢就升他副手去了。咁副手嚟探佢咩病啊？咁佢话实际咧，我又唔系话好大病嘅，不过咧呢啲病医生医唔到噶啦。咁佢究竟你有咩病，我可以帮助你啊？佢话你可以帮助我噶。佢话嗱，你答应我攻入呢个城池嘅时候咧，唔准啲下属杀人，咁我个病就有得救啦。真是他那个副手又挺好的，咁于是呢真是攻入那个城的时候呢，下令啊啲兵啲小兵唔准强耕妇女，唔准杀人放火，咁于是呢大家都好高兴，大家好高兴返去呢，那个人呢又升咗功啦，咁佢本人呢伤就剪咗啦。咁后来呢又见到呢个睇相佬，佢哇你想变成咁样，你做咗乜嘢功德啊？咁佢话我冇做到功德啊，真系冇做到，系咧，我冇出门啊。佢话你一定做咗功德。哦，佢话我记得啦，我唔去打仗，唔杀人，而且我要叫我嗰个手下咧攻入城池嘅时候唔好杀人放火，可能就系咁样啦。咁所以 自己唔杀，叫人唔杀，自己个相都转变嘅。如果你哋中意美丽嘅话，悭翻啲化妆品嘅钱，念下观音菩萨，居心良善啲，咁啊自自然然好美丽噶啦。哦，咁呢个女咧，嗱，凡系仔女孝顺唔孝顺咧，唔系报恩就系报仇。哦，因为呢个女咧系福德由上众人爱敬，由上之内咧系嚟报恩而嚟嘅。哦，所以你哋咧求仔咧唔好去拜石头咯，又唔使去个木头嗰度求啦，响观音菩萨嗰度求，求福德智慧之能吓。求端正有相之内，咁最好咧，你带佢嚟拜法，令佢修福修慧，增加佢智慧。哦，嗱，呢一个系跟住第十四，第十四咧，十四者啊，此三千大千世界八亿日月。现自世间啊，诸法王子有六十二亿恒河沙数，修法随凡教化众生，随顺众生方便智慧，各个不同。嗱，观音菩萨唔会讲大话嘅，佢话我哋呢一个娑婆世界三千大千世界里边啊，你知道三八亿日而照临之前，你知道三千大千世界是有几多日而啦，系嘛？一个日而照临的地方叫做一个小世界，一千个小世界咧叫做一个中千世界，一千个中千世界咧叫做一个大千世界。咁你谂下有几多日而照临的地方啦？啊，佢话呢咁大广阔、咁广大的地方啊，现在啊有人停留在这个世间的法王子啊，有六十二亿恒河沙数咁多。呢啲恒河沙数咁多的法王子啊，在呢个世界做乜嘢？修法随凡，修法是修学法的正法，作为众生的典型啊，示范俾众生去学习，去教化众生。咁样点样教化众生？随顺众生嘅智慧根基，去用种种方便法门教化众生。每一个唔同嘅咁多吓，第五个观音菩萨一个吓，由我得所得圆通本根法妙耳门，然后生生微妙含容啊，周遍法界能令众生赐我名号啊，依彼共赐六十二亿恒河沙法王子，二人福德正等无异。嗱，呢度系显示一能敌多，由依观音菩萨所修嘅耳门圆通咧，系特别系契合呢个娑婆世界众生嘅根基。哦，因为这个耳门圆通啊，是未曾数法所修的一路涅槃门，亦是古的观世音菩萨教这个现在的观音菩萨从文思修所修的法门。依据这种法门去修呢，从文思修的法门去修呢，这个根中的梦性啊，不生不灭的妙理，依据这种梦性的不生不灭的妙理去修，修什么？修反文字性的妙智，因此呢就破五音解六结正圆通。记得吗？初以文中入流梦所解了这个动结、所入记籍动静义相了然不生，就解了正结。意是渐增问所问众，解了根结。众问不自各所各空，解了这个什么结？各结。空性言明空所空灭，解了这个什么结？空结。 直面現前，直面現前呢，這個呢就直面現前是色音，發現超越世出世根，又解了這個滅結。咁因為觀世音菩薩修呢個耳門圓通咧，解咗六結，能夠破咗五音，超過五濁，正呢個耳門圓通，所以發生呢一個妙用。有呢個妙用咧，然後生心咧微妙啊，含用周遍法界，法界眾生，所有眾生都含響佢嘅生心裏邊。哦，含用咧就係、是、心妙。周遍法界咧就系生妙，生妙咧就能够涵容十方无量众生，生妙咧能够遍现十方法界，圣人生、凡夫生，十法界一切众生无不包含于菩萨嘅心中啊，所以能够令到啊诶持念观音菩萨圣号嘅众生咧，以彼共持六十二支恒河沙法王子的众生呢，两个人所比较起上来功德一样一样的。即是说譬如有个人呢呀呀都享受念法王子的名，念尽了六十二支法王子的名啊，这个人是功德大了。但如果有个人只是念观音菩萨呢，日日享念观，两个人的功德是正等无二的，就是一能敌多啊。点解啊？点解灯系持观世音菩萨嘅名啊，就可以能够同埋呢个共持咁多法王子人嘅福德等比较等正等无二咧？咁观世音菩萨话：世尊，我一名号啊，以比众多名号无二，由我收集得增圆通。我能够以一敌众啊，就现因响呢度，现因系因为我啊，因为我收集呢个文分文修金刚三昧，得到真言通，所以一个名咧能够敌众多名。这个、呢个咧就系、是、观音菩萨修呢个耳门文通嘅功德。若果在正言通方面嚟讲咧，二十五位圣人都是证了圆通，但是记住下，是泛证不是满证，泛证泛证法的功德。前面讲过五十圆通，五十个，有些是法王子，有些是声盲，有些是菩萨，都是得到圆通，他都是证入圆通，但是证有泛证有满证，观音菩萨是满证，其他的菩萨咧系泛证，所以其他嗰啲系话只系讲圆通，唔系真圆通。观音菩萨话由我收集嚟得到真嘅圆通，因此咧我一个名能够敌众多法王子嘅名。是名十四无畏力，福庇众生。呢度系总结，系总结呢一个修圆通法门咧，能够得到三十二应。十四无畏施于众生啊，就福庇众生，有呢种福德系加庇呢个众生。施就系指前边所讲十四种无畏嘅功德，呢啲通通系菩萨所施于众生嘅无畏力。菩萨为能施呢个无畏力为所施，众生系受施者。虽然是，但是菩萨内不见有能施之我，外不见有被受施的众生，依其中间亦不见有所施的无畏力。所谓三轮体空回向法界，所以他的福力呢是广被群生。因此呢《法华经》话：清观世音名号，得无量无边福德之利。咁我哋想得到无量无边福德之利咧，我哋就要称观世音菩萨名号啦。讲咗四圣六凡，现四圣生、六凡生同埋十四无畏生、十四无畏啦。而家咧系要讲到四种不思议啦。